为世界候鸟日民族讨论会17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国土环境保护省、朝鲜自然保护联盟中央委员会等省中央机关、科研机关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环境保护专家、世界保护联盟、东亚大洋洲候鸟迁徙合作组织、德国汉斯塞德尔财团成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使馆官员参加。讨论会上继发言后，一些人以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候鸟和候鸟保护地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候鸟调查和栖息地管理活动等为题进行了讨论。参加者观看了介绍各种迁徙水鸟的图片。